山有什么传说，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，这些地方你都想去，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。先把世界放进口袋里，先是一座城堡国王室里，高举着宝剑放出鳄鱼，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，我不能改变你，只好流情对你说 You're my childish king。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，我们紧紧拥抱，转来转去，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。 为你也